午后，给自己一个慵懒的拥抱，沉浸在经典里的好风光，那一串串回忆里的故事，那一段段动人的旋律，还有那似曾画过的轨迹，我们都在经典随身听， 经典随身听， 分享经典好时光。 九六九，听资讯。 中国长征二号丁运载火箭从酒泉卫星发射中心胜利升空，将委内瑞拉遥感卫星二号成功送入了预定轨道。今天九六九和周周一起听资讯。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指出，禁止医药代表承担药品销售任务，禁止向医药代表或相关的企业人员提供医生个人开具的药品处方数量。根据北京市重大项目办的通报，截止到九月底，北京棚户区的改造户数投资涉及人口均提前超额完成了全年的任务。北京新能源汽车备受追捧，而在最近公布的数据显示，配置指标申请从上一期的46254个激增到了80785个，申请人也将排队轮候新能源汽车的指标。北京市环境保护监测中心最近通报称，今年国庆以及中秋长假期间，京城的空气质量整体较好，没有连续重污染的出现，那相对比去年的同期有所改善。根据国家外汇局网站的消息，截止到2017年的九月末，中国外汇储蓄的规模达到31085亿美元，较八月末上升了170亿美元，涨幅为0.5%，为连续第八个月出现回升。随着中国国庆和中秋双节叠加的八天超级假日的结束 ，A 股也迎来了十月的开门红，盘中涨破3400点，创下了21个月的新高。继续来关注国际方面。美国和土耳其先后宣布暂停向对方的公民发放非移民签证，这也是自去年以来两国的关系再起风波。

流浪到巴黎，边走边看夜，边搜集快乐气息。 歌曲是来自2012年萧亚轩的专辑 Supergirl 爱无畏当中的放爱情一个假。萧亚轩的专辑可以说每一张呢都有自己的风格，他对于音乐的态度更是不言而喻了。那这样的歌手在乐坛当中呢还有很多的例子，比如说朴树。在从进入乐坛至今，朴树一直都没有改变过自己对于音乐的态度。虽然说多年之前朴树还不晓得人生的意义在哪里，所以他写下了《旅途》这首歌，而如今的他呢，通过《平凡之路》来给予自己一个解答，那就是人生真实的意义就是过上平凡的生活。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朴树，《平凡之路》。 徘徊着的在路上的，你要走吗 ？Via Via， 易碎的。那也曾是我的模样，沸腾着的，不安着的，你要去哪 ？Via Via， 谜样的，沉着的，故事你真的在听吗？ 我曾经跨过山和大海。穿过人山人海，我曾经拥有着一切，转眼都飘散如烟。我曾经失落失望失掉所有方向，直到看见平凡才是唯一的答案。想他像那野草野花，绝望着也渴望着，也哭也笑，平凡着。曾经毁了我的一切，只想永远的离开。

变成童话里你爱的那个天使，张开双手变成翅膀守护你。你要相信，相信我们会像童话故事里幸福和快乐是结局。 午后给自己一个慵懒的拥抱，沉浸在经典里的好风光，那一串串回忆里的故事，那一段段动人的旋律，还有那似曾画过的轨迹，我们都在经典随身听，分享经典好时光。 969，听资讯。 为期11天的2017国庆中秋假期铁路运输圆满收官了，全国铁路累计发送的旅客突破了1.3亿人次。民航方面，假期共运送的旅客达到1295万人次，比去年同期增长了14.6%。今天9.69，周周带你听资讯。根据商务部的监测，从11月1号到10月8号，全国零售和餐饮企业实现了销售额大约达到1.5万亿元，日均的销售额比去年的11亿增长了10.3%。在双节之后，北京市人力社保局就发布了利好消息，再一次调整了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基础养老金和老年保障福利养老金的待遇标准，每人每月再增加了50元，在10月底前将会补齐。根据工商总局网站的消息，截止到10月8号为止，全国共已经核发了多证合一、一照一码的营业执照达到908.72万张，减少了企业办事的成本，更加便利了群众办事创业。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启动了第5届大中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秋季专场活动，活动的举办日期从9月10号到11月25号。再来关注天气方面，北京昨天的最高气温仅为11摄氏度，这也就创下了下半年来的气温最低值。虽然说京城没有在此次较强冷空气当中迎来初雪，但是969在这里也要提醒大家，外出一定要注意保暖。根据国家邮政局局长介绍，党的18大以来，我国邮政业业务总量、业务收入的规模分别增长了3.6倍和2.7倍，快递业务量已经连续3年位居世界第一。影视方面，国庆档中国电影票房突破了26亿大关，那相对比去年的15.8亿涨幅非常明显。而喜剧《羞羞的铁拳》也以14.6亿的成绩轻松领跑，刷新了历年国庆档期单片票房的记录。 情话，你的谎话。

前两天看到陈洁仪的音乐下面呢，被一个粉丝评论说，对不起，我错过了你好多年，但又庆幸我现在又一次听到了你。在2004年，陈洁仪在发行专辑《东湾土星》之后呢，就淡出了乐坛。而在淡出乐坛之后的第六年，她突然又萌生出了做 Hi-Fi 专辑的想法，于是在2011年的1月25号发行了一张专辑《重忆》。这一张专辑一共收录了10首歌，而陈洁仪也是严选了10首代表她喜怒哀乐的歌曲，包括张国荣的《追今生今世》，许冠杰的《浪子心声》，黄大炜的《你把我灌醉》等等。虽然说是翻唱，但是却不同于原版，加入了不少陈洁仪个人的想法，所以这一张专辑的名字《重忆》也就有了她自己的意义。那接下来的时间跟周周一起分享到的就是这一张专辑当中我最喜欢的一首歌《遗憾》。 谁的错让一切成灰，除非放下心中的负累，一切难以挽回。你总爱让往事跟随，怕过去白费，你总以为要体会人生就要多爱几回，与其让你在我怀中枯萎，宁愿你犯错后悔，让你飞向梦中的世界，留我独自伤悲，与其让你在我爱中憔悴，宁愿你受伤流泪，莫非要你尝尽了苦悲才懂真情可贵。别再说是谁的错让一切心中的负累，一切难以挽回。你总爱让往事跟随，怕过去白费。你总以为要体会人生，就要多爱几回。与其让你在我怀中枯萎，宁愿你犯错后悔，让你飞向梦中的世界，留我独自伤悲。与其让你在我爱中憔悴，宁愿你受伤流泪，莫非要你尝尽了苦悲才懂真情可贵。与其让你在我爱中憔悴，宁愿你受伤流泪，莫非要你尝尽了苦悲才懂真情可贵，莫非要你尝尽了苦悲才

比不上胸膛的温馨。你的多情充满我的爱情，赔了我的命，我买了一个世界却换来灰烬。 三冬暖，恶语伤人六月寒。无论是工作还是生活当中，都要记得不要拿自己的脾气当作是和他人博弈的武器，即使你一时侥幸赢了，最终也会两败俱伤。今天九六九，我是周周。一言一语之间完成的是沟通，体现的是修养。或许我们不能够成为优秀的别人，但是完全可以成就更好的自己。语言表达上的一些微小的改变，或许也会让我们变得越来越好。 哭闹，怕不爱睡不着。

来自张震岳的一首《爱我别走》。这里是经典969，我是周周。下午的16点继续要跟你分享经典音乐。那接下来要推荐的这首歌呢，是出自陶晶莹《走路去纽约》的专辑。这一张专辑可以说制作非常非常的用心，不仅是简单纯粹，你还能够听到女生的心事。陶晶莹用诚恳温柔的声线也告诉了听众，慢下脚步来就能够看到一路以来所忽略的一切，也能够静下心去品尝生命沿路的美景，我想这也是一种幸福吧。接下来的时间继续听到陶晶莹《走路去纽约》。 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他是带宽服务的引领者， 他

习，从我是歌手到如今的实力唱将，这个时代可以说见证了很多音乐人的成长和影响力。虽说不是每个时代呢都能够出现这样的音乐人，但是我们也庆幸在这个时代当中听到了非常多的好歌曲。比如说1976年出生的王力宏，1979年出生的周杰伦和1981年出生的林俊杰，他们的音乐陪伴了很多人的青春。那关于王力宏，很多人都是从《龙的传人》开始关注他的，后来传承下来的那些经典的曲目呢，相信每个人都会哼上几句。24小时，都把白天留给了工作，把夜晚留给了睡眠，却忘了听一听你最喜欢的声音。 我爱你， 谢了。